各位，上次讲到北角总警察厅长接到特急报告，未听犹自可，听咗感觉不妙至极。虽然边听边教导下级要如此加这般，暴露咗天罗地网，连蚊虫都难以走甩嘅。呢一招确实厉害。警察总长表面心平气和咁落命令啫噃，奇怪嘅系，忽然间觉得胸闷，又如望天有星斗，睇地有金钱，而慢慢放低咗电话。之后又发现心有余，脚力不足啊，急急啊坐低喺官座度。人虽然黑埋眼，但依然继续急发命令。咁所有各级大小警察同预备警官，全部所有警力，包括本来系日出而工作、日直而归家瞓觉嘅人，而家都突然间接到死命令，所有人日出都已经够辛苦，而家边个都唔俾休息，仲要火速出动，全城戒严，上下搜查。如果有怀疑，就要挖地三尺查个究竟，睇清楚，搞个明白。明白乜嘢啊？起码要查觉下你呢几个时辰系咪离开屋企？离开屋企之后去过边度？有边个证明你讲话系真实嘅？嗱，有人而家计算住，监仓暴动就唔止警察总长叫苦啊，所有警察一齐叫苦，仲有全城嘅人通通嗌苦，系苦上加苦啊！咁啊，何以见得通通苦呢？皆因从而家开始，其实好多警察都怕麻烦而麻烦，边个会鍾意麻烦噶？但现时系派出所有警察立即去揾所有人嘅麻烦，注定所有人都够麻烦啦。嗰位手上有生杀大权嘅警察总长话火速就系最快，最快就系唔止唔可以停。仲要做到从嚟未有过嘅快，先算得系最快。如果唔够快就违抗，违抗之罪就不得了啦。如果问咩系不得了，不得了就等于愿快死，但又冇法子得条气断。而家命令到啦，凡系警察都明白，所以行动唔只要特快，仲有嗰啲分队长以上属警官嘅人明白事理啊，自然更多啦。皆因佢哋阶级唔同，要背得出好多兵法，又会讲得出军事常识。孙子兵法就共有13大篇啦，里头有化整为零、化零为整，又有增兵减造、添造减兵，最少有36条大小妙计。听小说讲，有人已经发明第37条绝计，搞明白之后，原来是同归于尽计，又等于自己亦同时中计。这种计等于是蚕虫计，自己困死自己蚕虫师爷的计。再讲就等于复杂无法再计。但军人和警察呢，往往都要讲究布阵打软硬仗本事的。听他们讲，一字长蛇阵随时会变化成包围阵，其中又有四方八门阵、奇门八卦阵。而家接到命令是化整为零的妙计，要先破火牛阵。眼见几十个警队一下就变成几百个，果然是大大的化整。而家已经火速摆出好多包围阵，兼且要快速向各处进攻。我们众所周知，听讲警察呢一行呢，历嚟要讲究消息灵通嘅，而家果然系咁啊！未到一个时辰，所有警察人人都得到大堆惊人消息，如雷贯耳啊！皆因一可传十就十传百，人人都已经知道今晚打劫最重要监狱嘅家伙，佢哋系首先使用火牛阵开头冲锋。火牛阵讲少少已经吓死大堆人啦！听讲今晚嘅所有疯牛咧，确实厉害非凡啊！先讲佢嗰两只牛角锋利个尖刀， 再加埋疯牛又力大无穷，无论任何人一旦遇到撞正，咁就苦个弟弟咯。嗰啲疯狂嘅牛，其动作快如闪电，人牛相遇呢，立即用尖牛角撕开人肚，开肚之后又飞快咁将人嘅心肺肠脏通通挖出，即时落地，急用双脚踩烂踩碎。今晚嘅疯牛经过训练嘅，只只够疯又狂，对全人类都有入骨嘅仇恨，简直系生人勿近嘅大灾星。火牛仲到处放火，所到之地，所有人类通通要死，总之系险过剃头啦。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！警察都话听过之后即时脚软啊，但偏偏呢个时刻要我哋所有警察都火速去行动，尽最快前往全世界最危险、随时死人嘅监仓同各地方，先同疯牛搏命。而家一堆堆警察大哥喺度互相传说、互相告诉，讲得越嚟越厉害啊！又听讲今晚打劫监仓，最少都有几百号人马出动，贼方啊，个个系杀到眼红嘅亡命之徒，其枪法又准咯噃，枪响必打中。而家要我哋嗱嗱临去同亡命徒对命，唉，老实讲啦，而家本警察啊，个个都已经攰到半死啦，剩翻半条烂命，早就见床想瞓，见凳想坐嘅地步，反而要强作精神，当自己唔系人、啊。唉，真系冇阴功啊！我嘅祖宗父母生我命苦啊，早知如此又何必当初啊？想当年如果宁死唔出，愿长寄喺良土，咁几好呢，就唔会有今日啦。嗰啲警察突然间又谂，真奇怪啦，又未明喎、啊。嗰班火牛阵同一班最坏最恶之人，佢哋点解会咁鍾意监犯，要搏命去抢呢？如果我係警察总长，我会干脆将所有犯人全部监等通通送晒俾你。諗呀、再諗，仲有，哎呀，睇嚟諗都冇得再諗啦。忽然间两耳听见喂喂一声又一声尖长响叫，哎呀死啦死啦死啦，原来是那个斩崩刀丧命锤出现。那个双眼通红同样有亡命样的大眼仔分队长已经来到，此公两边面皮谷到好像气球咁，原来他用足气力吹响银鸡，再大声叫杂队杂队再杂队。此人来到，哎呀，唔方好事咯！而家果然系咁，第一系先闹人，然后再话俾你听，做你最唔想做嘅嘢。集合，集合，一，杀肉，砍切！大眼仔大声咁叫，话俾你哋知，而家。又接到最新命令，上头中队长话太因警力不足，所有警队要化整为零，不过唔系一个人行动，又唔系几十个人一齐行动，要改变成五个人一队去行动。啊切！琴晚冇人同我冚被，哎呀，哎，闪闪添。上头中队长又讲。五个人一队，好处多，可以互相照应，方便帮手捉人兼打斗，免得一个人去单打独切独斗。仲有有方便互相监督，你我证明未作奸赖散漫，你哋快啲去睇查。查！切！唔单止要查梁文正，仲要睇清表情。坏人自有坏人样，好人更有好人相。 我哋做警察嘅同常人唔同，警就等于机警灵活，贼就等于会观察，观察一切，分辨是与非，察言观色，是我哋警察嘅拿手好戏。各位，总之警察是聪明优秀分子，明白冇？ 最后两声大叫，照旧明白冇三个字，咁啊众口齐答， 有明有白。是 呢位被下级诅咒为斩崩刀、丧命锤嘅分队长大眼仔，听到应声之后咧，就收翻少少恶相，露出满意、暂时欢喜样。加一人人都话又明又白啊嘛，大眼仔分队长就最怕个个都话不明不白。咁半个时辰之后，又检又查，唔知几多人之后，而家听见有人讲啦， 报告分队长。 大眼仔问 咩事，快啲讲。 前面冇几远嘅地方冇路好行啊， 点解冇路好行？ 加一条路就快到督督督，就会冇人好查。 冇人可查，大眼分队长就话啦， 咁就转到有人可查嘅地方去查，要查嘅人大把。 呢、个地方咁荒凉啊，虽然鬼影重重，呢、个地方更加要认真查，留心睇。 报告分队长，呢条路嚟嗰度又暴动又杀人嘅监仓冇几远咋？ 我明你哋嘅意思，怕危险，呢、个地带更加要打醒十二分精神，唔俾怕危险。 茶佬有枪啫嘛，我哋就有枪啦， 要开枪同佢搏火。就同佢死过，要记住邪不能胜正嘅道理啊！ 咁另一个警察问啦：，报告分队长，如果嗰班冇啲人性又唔怕枪嘅巨型大火牛向我哋进攻，又点算啊？ 呢个 声大眼大分队长。先攞五隻手指唔停咁敲打头壳顶，敲打咗一阵，再眨眉涉眼咁话： 同样唔使惊，对牛开枪系冇用，影个蓝色品棵大树，快手快脚爬上去。话俾你哋知啊，我喺乡下嗰阵啊，见得多啦，牛眼呢净系识向直睇。淨係識向前，牛眼係冇上下左右嘅。不過同嗰啲會飛嘅白鴿又唔同㗎喎。白鴿眼呢淨係識望上，從嚟唔望下嘅。 眾多警察聽咗就一齊笑住答啦。分隊長見多識講，我哋做警察呢千祈唔好學牛眼白鴿眼。跟住有人開口講喎。 报告分队长，你睇前边个地方远远得一两间屋，系咪仲要行过去查下咁啊？ 头先我讲过咩啊？唔明咩？上头嘅命令系地毡式搜查，如有怀疑，那必要挖地三尺，人同屋无论几多，半间屋半个人都要检，都要查，兼且。要查得一清二楚。 请问分队长，半间屋我明，半个人呢就唔明啦。人系一个一个计嘅，点会又有半个噶？ 哎呀，所以话你哋一个二个啊，正人头猪脑嚟嘅，各足都唔识转驳嘅，人梗系有半个噶啦。几多人啊，净系得半条命啊，咁咪得半个人咯。嗱，其中 包括有重病未死未断气的，通通都算是半条人命，通通都要查个清楚，令我查错不得放过，做我哋呢一行嘅唔俾怕麻烦噶。 咁已经变成有闹人样嘅大眼分队长咧，又大咗一声啦， 明白冇？ 众位警察又一声答， 明白晒。 咁一队勤快警察由分队长带领，唔再讲嘢啦。一刻钟左右已经到达尽头，睇前边咧就冇居屋，等于冇人啦。分队长我问咯： 呢条叫咩路啊？ 警察答啦：报告分队长，呢条系街，叫大比街。分队长就亲自攞手电筒四边照射， 呢度未见有人， 不过有间屋铺啊。 咁你哋快啲拍门检查啦！ 三个警察突然异口同声咁话啦：喂，报告分队长。呢间你睇下嗰块招牌，分队长已经声都耷晒噶啦。 丁记丧事馆，哦，原来属专做死人生意嘅行业，所以叫做丧事馆。 三个警察又答：是啊是啊是啊。吴达华的分队长又拿手指敲几下头。 丧事馆都有去查清楚。馆里头实有未曾死的生人，快点快点。 你们三个云正门拍门去查。你们三个巡查丧事馆四边的窗门，看清楚还有没有横门。那六个人就应声齐答。 明白晒。 咁正门三个警察就神神声，话咁快就到达正门啦。先攞隻手大力拍门，兼大声叫开门开门咁。呢阵时半夜就好静局嘅。经过拍门之后，突然听见大木门。响场惨叫声，唉，原来丁记丧事馆大木门呢系虚掩埋嘅，大木门开咗啦，睇见里头原来仲有灯光。惨叫开门声过后，三个警察就唔知点解啦，唔止冇入去，反而奇怪咁一齐急急用手揞住鼻，但已经嚟唔切啦。一齐同时我一声呕到七彩咁。更加奇怪嘅系，远处警察未明白而家系大门已开，三个该入去之人反而急脚同时马咁向后褪，再调转头， 报告分队长，我哋已经睇清楚里边啦，放有好多棺材同死尸，臭到冤，好难顶啊！所以会咬。 大眼分队长一听，两只眼仲加大，突然攞手指住前边， 嘿，开门啦，有人出嚟啦，快啲，一齐睇下，去查。黑切， 分队长一挥手。众警察就淋淋声上。呢阵时丁记丧事馆有个人手拎马灯慢慢行出门口，睇样系个中年人。众警察鉴貌辨识之下先知道，嗰个中年人行动呢亦实在系特别，趌下忽左忽右，面色黄冚冚，人头呢亦歪成忽东忽西。嗰个人原来个驼背兼长短脚嘅，故此行路呢要成身摆下，分明系个严重残废之人。两个警察就开口问啦：你系咩人啊？ 我系打工噶。 哎呀！鬼上身咩？把声咁鬼核突嘅，打咩工啊？ 系 哟，看更守夜， 铺头里头好有米噶，好多值钱货物咩？ 有十副大细棺材，棺材又有七条男女死尸。 点解敲门咁迟先嚟开啊？ 我瞓到七星梦送，一时唔知醒啦。 嗱，正是当年发誓难为人，归还公道该认真。世间不过如此事，去掉战火靠灵魂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